小陈的上班路上，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。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和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那英的《干脆》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，每到年末的颁奖里，台风来袭的时候，内地颁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呢，总是会毫无悬念的在几位歌手当中产生，比如说像田震、韩红、陈明，还有就是那英了。1999年，那英发行了《干脆》这一张专辑。整张专辑除了聆听度的质感之外，更能感受到那英的那种真性情。你看，从《愿赌服输》到《梦一场》，从《干脆》到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每一首呢都非常的经典，首首都很动人。加盟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导师，也让那英再次的成为了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这一起初以模仿苏芮的风格而进入到歌坛当中的女歌手呢，现在也早已经是内地的天后级的人物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阿杜，《无法阻挡》。 痛是理所当然，当我们在为爱而战，当你说勉为其难，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。苦是一种答案，爱情竟然是一道伤，我心以为地久天长，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是一道伤，我心以为地久天长，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

看到这个视频，大家刚开始都以为是电梯出了故障，小哥受到了惊吓，但是后来才发现他是因为外送马上就要超时了，然后但是电梯一直有故障，自己又无能为力，所以才嚎啕大哭的。我觉得这个视频真的是看了之后让人心里狠狠地揪了一下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晚吃一会儿饭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可能对于外卖小哥来说，也许他在路上摔倒了，那他摔倒了之后第一件事情甚至都不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，而是看看你的饭是不是还完好无损。那么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人，给所有的服务人员们多一点点的爱心。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韦唯，爱的奉献。 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

陷入太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，爱情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。我一层层被摧毁， 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很多时候坐到直播间里面呢，我们都会互相开个玩笑，调侃一句说，你觉得哎，人生什么时候过得最快啊？于是大家都会纷纷的告诉我说，嗯，做节目时候的时间是最快的。真的是这样哈，好像刚刚进到直播间坐下没几分钟呢，然后整期节目都要说再见了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给你送上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哈，希望你一整天都能够被这种好心情给包围在里面，终身呢都是那种粉红色的气泡泡。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，你的甜蜜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